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阵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32，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表示重大主题进课程教材不能简单照抄文件贴标签，不能一一独立设课。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表示将确保东京残奥会安全举办。东京残奥会将于今天晚上开幕，参赛代表团达到162个。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教育部强化重大主题教育整体设计研究制定了系列重大主题进课程教材指南和指导纲要。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慧生表示，重大主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方面，重大主题涉及的概念理论比较抽象，大中小学生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认知水平、生活经历有限，必须加以转化，不能简单照抄文件或贴标签。学生学习时间有限，课程门类内容总量要控制，不能一一独立设课。残疾风险伴随每个人，残疾预防和个人健康、家庭幸福、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息息相关。2016年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16至2020年颁布实施，截至2020年底，行动计划提出的任务全面完成，目标如期实现。十三五时期，我国在控制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防控残疾致残、减少致残和改善康复服务方面取得新的显著成绩，有效减少和控制了残疾发生发展，促进了健康中国建设。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刚刚参加中国残联发布会的新闻广播记者王锦清。你好，锦清。 你好，超峰，听众朋友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国家在控制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防控疾病致残等方面都有哪些重大进展呢？ 好的，在这个控制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方面呢，这个孕前健康检查率我们已经达到了96.4%，那么产前的筛查率呢达到81%，将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还有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呢纳入到了这个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个出生缺陷的防治各项措施呢得到进一步的落实。那么在防控这个疾病致残方面呢，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维持在90%以上，控制和消除重大地方病的县市区接近100%，那么已经管理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患者的规范管理率超过了60%。那个登记在册的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达到95%。那么在减少伤害致残方面，跟2016年相比的话，2020年我国这个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起数下降了40%，死亡人数下降36%。那么道路交通事故慢车死亡率呢下降22%。那么在改善康复服务方面呢，残疾人这个基本的康复服务覆盖率、残疾人基本型辅具这个辅助器具这个适配率都达到了80%以上，全面建立和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在十三五期间呢，累计救助残疾儿童是96.7万人次，基本实现了应救尽救的目标。那么为了有效的提升全社会预防这个残疾预防的意识呢，2017年国务院批准将这个每年的8月25号设立为这个残疾预防日，也就是明天。那么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还有疾病谱变化等等，十四五时期呢，我国这个残疾预防工作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那么今天发布会上我也了解到，国务院已经印发了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强化残疾预防，制定实施残疾预防行动计划。那么今天发布会上也说，中国残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新一轮的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超峰。 好的，谢谢金青的介绍，再见。 再见。